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咧，同埋感谢各位陆续嘅加入嘅。咁美国新任总统 Donald Trump 呢无定向飞弹咧，就时时都令人震惊同埋意外。喺3月15号星期六咧，就下令暂停资助美国之音，即系 VOA、自由亚洲电台 RFA 同埋自由欧洲电台等多间政府津贴嘅广播机构。咁呢啲机构嘅员工咧，就向 BBC 咧就申诉。话咧早已经咧系如呢一场风暴埋嚟噶啦，咁啊几百个咧呢三间嘅广播电台嘅员工咧喺周末嘅时候就收到公司电邮，就话咧从此咧佢哋系禁止进入办公室，必须咧系交回记者证、办公室发放嘅设备等等，公司咧系进入瘫痪。就听讲咧，自由亚洲电台啊嘅广东话广播咧，我听讲啦，我冇听啊。就咧已经系停止啦，系嘛？咁咧就白宫啊，同埋呢个叫全球媒体总署，叫做 USAGM 啊，多个机构嘅行政命令系管辖。咁啊，此外 ，Donald Trump 亦都彻底废除几个援助机构同埋教育部门。咁佢就认为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咧。就播咗好多激进嘅内容，同埋咧系有欠啊客观公正。自由欧洲电台我就从来唔听，咁自由亚洲电台 RFA 同埋 VOA 咧就有时咧就听下，咁近排咧都听得少。我就唔系话对呢两间电台嘅内容咧系非常之熟悉，所以咧就好难咧系实质去评论。但系系根据现有嘅资料，我相信。呢三间电台呢是唔会呢是永久关闭。佢只不过呢是冻结。相信呢是一番人事同埋财政嘅重组。跟住呢就去归纳入呢个美国国务院，是由卢比奥国务卿呢是去直接呢是管辖。所以呢就而家讲嘢，我相信我亦都希望一向呢是 Donald Trump 嗰隻夸张法。我不相信亦不希望呢在这三个电台从此成为绝响。我亦不相信 Donald Trump 呢是会激到这个地步。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些呢宣传又好美国的民主啊、自由啊的声音啊感召全世界又好世界警察又好、软实力又好，是对于呢世界很多不文明地区的人民呢是极度需要的。但是呢为什么他要执了这三间电台呢，就另有原因，一阵咧，我会咧系分析同埋讲述，系咪啊，鲍生？ 系开始嘅时候咧，喺佢上任之初咧，个消息只系话佢取消自由欧洲电台呢个机构啫，就冇提到美国之音同埋自由亚洲电台。点知今次消息传来咧，就三间嘅机构咧都遭受到今次嘅影响。咁但系咧，美国之音啊，特别系历史悠久啦，系1942年成立。咁喺之后呢，喺冷战期间啊，都系呢一个自由社会嘅一个声音。咁而自由亚洲电台同埋自由欧洲电台都系1949年冷战期间，同埋1996年呢就再成立自由亚洲电台嘅。咁佢哋其实已经呢系好长嘅历史，同埋呢报道咗好多民主自由思想嘅消息，而特别系自由亚洲电台我睇得比较多啦。咁佢都好关注呢就中国嘅维权人士啦。譬如新疆啊，包括香港啊，跟一啲民主同埋人权嘅状况啦。咁而家个影响咧，就特别系譬如话好多嘅自由亚洲电台嘅员工咧，佢哋系攞工作签证咧喺美国嘅。咁如果冇咗呢份工作之后咧，佢哋嘅居留或者生计问题咧，可能都受到影响。咁所以而家据说佢哋嘅台长话咧，就首先将资源咧就拨俾呢啲即系叫做。freelance 嘅员工啦，希望能够延长佢哋嘅工作签证嘅期限啦， 同埋咧希望咧可以通过法律咧去解决，因为佢哋认为咧，呢个系由美国国会拨款嘅机构咧，就唔应该由头先你所述及嘅 USAGM 里边可以单方面咧去终止佢哋嘅拨款嘅。咁我都希望即系 Donald Trump 都系而家又系嗰只咧，就系、是、先天开个天价，跟住咧就落地还钱。因为睇翻佢之前咧，好多嘅deal咧，或者系政策都系一讲出嚟咧，就好大嘅，譬如 60% 嘅关税啦，咁但系最后咧都冇再额外征收咁多嘅。咁而家呢三间机构咧，可能最后即系取乎其中，可能其中一两间会保留落嚟，又或者真系经过人事嘅重组之后咧。特别是他提到，即系白宫嘅发言人里面提到咧，里边有啲反侵啊，或者反美国价值嘅。咁究竟他指嘅是人啦、啊，定系边一单报道呢？咁会唔会是因为即系中间如果某啲嘅人事任命或者真系更换咗一啲所谓左倾嘅员工之后咧，Donald Trump 会回心转意咧？这个就要睇一睇啦。因为咧，我觉得呢一刻咧都系仲未明朗嘅成件事，啱唔啱啊？ 嗱，讲翻咧西方几个大国呢啲国际广播嘅机构。首先咧就是英国嘅 BBC， 除咗咧佢国内嘅电视同埋电台咧，向来都有个叫 World Service， 即系咧国际广播部。呢、這个咧就相应咧就系美国咧就叫美国之音，啊，仲有而家多咗个自由亚洲电台。嗱，呢啲咧都系喺冷战时代，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咧铁幕国家苏联、东欧啊，同埋咧非洲沙地阿拉伯。咁咧，當時嘅冷戰時代咧，西方嘅自由民主價值觀同埋共產啊呢啲，同埋伊斯蘭啊同埋呢啲咧極權啊專制嘅國家咧，係一種咧嚇冇錯係文宣，同埋咧一個咧係俾嗰啲鐵幕國家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啲咩事。嗱，冷戰結束咗之後，呢啲咁嘅國際嘅廣播咧就已經咧出現好大嘅變革，譬如話。BBC 的 World Service 在冷战时代，特别1989年六四前后，它有它的华语广播，是向这个中国大陆的广播，亦都有粤语广播。但是呢时移世易，亦都好多啲资源分配的调动，亦都好多呢这些部门里面亦都有呢一些不可为人所知的间谍的渗透活动，亦都有某些呢主管的违规的行为，所以呢就 BBC 的中文那个广播呢是由电台短波就转咗去网络。而网络呢据说呢就都已经取消埋，就已经冇人听㗎啦，係咪？咁呢就另外VOA 嗰度呢就本身就同自由亚洲电台呢，我觉得两个机构系重叠嘅。嗱，点解会重叠呢？就是 VOA 咧嗰个年资咧，同埋个声誉咧，就内个自由亚洲，可能自由亚洲电台咧就主要针对以中国为主，跟住咧系香港吓呢啲咧就系近二十年啊，系仍然咧美国啊嗰个国家利益嘅目标咧，就希望呢啲嘅地区咧系催生呢个民主同埋咧呢个自由嘅进步啊。好啦，至于个美国之音咧。据我所知咧，系多多少少咧，都系有中国大陆啊嘅渗透喺里边啦。好简单，因为你一设立系对中国嘅广播，你用嗰个咧系必定系汉语，即系咧大陆声称嘅普通话。咁啊，上边嘅主管咧，绝大多数啊系用白人，系用美国人。嗱，呢啲美国人就算佢喺大学嗰度读中文咧，佢个中文由于唔系佢哋嘅母语啊。所以咧，佢下边咧一定要请翻中国大陆嘅人，或者咧系讲咧纯正国语嘅人。嗱，喺二十年前，请呢啲讲国语，嗱嗰阵时都叫国语，叫做 Mandarin， 就唔系叫普通话。嗰阵时咧，就来源咧可以第一系台湾，第二系马来嘅华人。台湾嘅国语同埋马来华人嘅国语咧，就同中国大陆啊个普通话。无论是发音腔调和词汇都不同。但是由于这些华语的广播日渐就是以中国大陆13亿人口为对象。所以那些西人的主管慢慢就接受了一种的观点，就是既然是要向广播给中国大陆的人听， 所以佢个发音啊、腔调啊、啊嗰啲新闻嘅词汇啊、译名啊，啊都尽量啊系要迎合翻中国大陆。咁即系话，好似香港咁吓、啊，就你要俾啲大陆自由行啊，系入嚟餐厅嗰度坐低咧，就一定要准备一套简体字嘅餐牌。如果唔系简体字，佢哋咧就唔识睇。嗱、啊，呢、这个当然系神话嚟嘅，之但系咧长久以来。在西方国家，无论法国、德国、澳洲啊，呢、这个英国同埋美国咧，都系对中国大陆啊嗰啲观众咧，佢哋个文化同埋佢哋嗰个语文嘅程度、腔调同埋词汇咧，系尽量迁就。嗱、啊，慢慢咧，你雇用中国大陆嘅雇员入去咧，佢就形成一只叫做普通话华北，即系中国北方嘅文化三民主义。佢哋咧系作写报告交翻俾上边啊，嗰、那个西人啊，嗰、那个主管嘅时候咧，由于个西人系读汉学，佢嘅中文咧亦都系一知半解。佢对中国文化，尤其系中共啊里边嘅社会嗰个实况，尤其系呢啲南北之间吓嗰个文化冲突咧，系一知半解，所以就好容易被下边啊直接聘用自中国大陆呢啲咧。大陆嘅主管啊，吓佢哋嘅意见咧系左右，所以慢慢几十年来就请嚟请个聘用嘅人咧，就大陆人请翻大陆人，佢一定排斥台湾人，当然亦都排斥香港人同埋马来华人。嗱，咁样成为一个趋势咧，呢啲员工啊系喺习近平或者江泽民时代，咁咧中美关系冇咁紧张咧，佢哋可以翻大陆探亲嘅。一探亲就敏感啦，啊！你无论咧系揸住美国国籍啊，又或者绿卡啊、试用期啦、啊，一翻到大陆咧，去到北京、上海咧，就会有人啊关照佢哋咧，系坐低饮茶、交朋友啊！嗱，我你嘅广播，我哋时时关注，我知道你系某某某，你几时几日讲过呢篇咁嘅嘢，然后咧就向佢哋了解你哋嘅主管系边个。里面嘅人事架构如何？嗱，你要咧阻挡渗透咧系非常之困难，因为西方嘅美国嘅白人主管系前线开工就要靠晒呢班黄面孔嘅中国人。一旦咧有中国人嘅地方，尤其系西方个办公室政治一定系内斗，一定咧里面有好多打小报告啊，然后咧就话咧呢个咧系有问题。嗰、那個咧係咧嗰啲中文唔好，咁咧呢啲小報告去曬西人啊，嗰、那個白人嗰、那個、大老細嗰度咧，佢係無所適從嘅。嗱、啊，所以佢嗱呢個我以我所了解，呢啲西方國家嘅華文廣播國際廣播部嗰種辦公室政治咧係好撈教，係好複雜嘅。啊，其他嗰啲我唔知道啊，總之係來自共產國家或者俄羅斯啊。或者以前啊嗰啲咧，譬如缅甸啊呢啲咧，多多少少都有呢啲咁嘅嘢。嗱，所以咧，美国之音早几年咪试过揾嗰个争议嘅人物，中国嘅土豪叫郭文贵。郭文贵咧喺出边自己有一个网媒，就系、是、大爆佢所知嘅中共嘅黑幕。但唔知点解郭文贵咧就被引荐入美国之音咧，系做咗一个咧直播，系嘛？一个咧叫特别嘉宾直播。之但咧就俾里边嗰个来自中国嘅女主管咧就中间腰斩，就搞到呢位女主管后来就被解聘，然后咧就话上边呢个白人一个女老细咧个总监咧系同中国大使馆有往来，嗱呢啲咧就全部系美国国务院啊、美国总统啊，平时啊系唔得闲理嘅，理唔到嘅，嗱呢个系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近日。美国总统大选个导火线就是美国之音其他语言的部门，他们的职员或者那些广播员本身有立场，是很憎恨 Donald Trump。他们在社交媒体 Twitter 那里是发表文章，是猛烈抨击川普，而他们的身份是美国之音的雇员，是吧？嗱，譬如说，有很多呢，就那些雇员呢，他有自己啊，吓、那、嗰个政治嘅取向，喺2019年嘅3月，美国嘅知音，美国知音咧就有一篇报道， 就係講咧美國有好多嗰啲變性啊嘅移民咧，就走嚟美國嗰度尋求庇護。嗱、啊、呢啲咧就喺美國之音嗰個叫 broadcasting policy 咧，總嘅嚟講，佢哋係唔報導美國嘅新聞，就或者唔係唔報導啊，係唔側重 critical。啊，唔側重咧，係抨擊美國國內啊嘅政治，因為呢個咧係好複雜。美國之音係對外係抨擊一啲咧鐵幕或者極權國家嘅不人道嘅行為。嗱、啊，這個、呢個咧係佢哋咧嗰個廣播嘅方針。呢、這個自由亞洲電台亦都一樣。但係近年咧，近幾個月咧，呢啲電台裏面有啲 staff 咧就開始咧就違反咗呢個咁嘅方針。就開始喺裏邊係講到啲 Donald Trump 啊，又或者美國嘅移民啊，嚇裏邊咧就話啊，移民咧裏邊可能咧係透露咗對伊斯蘭啊、對變性啊呢啲咧左翼嘅意識形態嘅同情，係嘛？因為咧今次啊美國大選喺美國國內形成嘅分化咧係非常之激烈嘅，咁就俾阿 Donald Trump 知道咗，就認為啊。啊！呢、這個美國之音咧係有失咧呢、這個中立同埋客觀，係嘛？咁咧另外啊，當呢個咧前總統拜登個仔 Hunter Biden 啊嗰啲醜聞嘅時候咧，就喺美國之音啊係有報導嘅時候咧，就故意啊係將呢啲新聞係淡化，係一筆帶過，可能咧係報導到 Donald Trump 嘅衰嘢嘅時候咧，就報導得特別詳細。嗱呢啲咧就同华语广播嗰度冇乜关系，但系咧你 Donald Trump 嗰张大光灯照落去咧，就照到其他呢啲咧美国之音啊嗰啲咧，就对咧佢啊 Donald Trump 咧系极不友善啊，呢啲系美国国内嘅政治对抗，所以咧佢唔好理咁多，大笔一挥一刀劈落去就全部咧系大出血，咁所以咧就影响埋咧中文啊华语啊呢啲广播。而家咧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嘅就係咁，係嘛？但係咧就應該就唔係永久取消，應該係個重組。重組需時，就一定會裁員，呢、這個唔使講啦。然後將嗰啲資源咧，慢慢調配到咧，係翻去三四十年前美國之音對外係專門咧係針對鐵幕國家極權咧嚇嗰啲國家裏邊嘅嗰啲人嘅需要，就唔係咧。牽扯到美國國內的政治，所以近年可能美國之音就有這些這樣的偏頗。自由亞洲電台我就不知道，是吧？兩間如果你說機構重疊的話，那是應該重組的。你是你美國之音宣揚的人民主自由，自由亞洲電台又是，那需不需要這麼多人呢？還有有時撥款就發現這些電台某些部門是攞嚟裝修得非常之豪華啊！啲寫字樓啊、會議室啊，望落去咧就唔似係一個廣播機構，好似係嗰啲大酒店啊、嗰啲 banquet room。嗱呢啲咧就係美國官僚啊好多地方嘅弊病啦，嚇就唔止係廣播機構啦，係咪 啊？係啊，咁你提到咧有關於一啲美國之音嘅報導，我都諗翻起。在美国的大选前后呢，那时都流传很多中国人呢走线的故事。咁我睇到有啲美国之音的报道啦，咁里面都好详细嘅讲到啲中国人呢点样由南美洲啊，跟住经过中美洲啊，跟住呢墨西哥啊，就入到美国境里面。咁如果你而家諗返转头呢，当时呢啲报道呢係我覺得係偏重咗去同情嗰班依班咁嘅非法入境者，因為裏面提到有一啲咧係來自中國嘅異見人士啦，或者一啲維權律師啦，有一部分咧係遭受到迫害，曾經坐過監嘅。嗱，咁依啲咧都係客觀嘅事實，但係裏面亦都冇提到咧有其他嘅依啲咁嘅非法移民嘅組成，裏面會唔會有罪犯啊？會唔會有一啲咧其他嘅問題嘅人啊？為咗係經濟原因啊？咁如果喺Donald Trump 眼中睇呢啲報道咧，佢就會覺得係偏頗，因為同呢個同 Donald Trump 佢對移民或者係非法入境者嘅政策咧係完全南轅北轍嘅，因為美國之音佢哋咧係帶有一啲嘅同情，同埋咧偏重咗去覺得佢哋嘅呢班非法入境者係情有可原。 同埋有佢哋背后嘅故事。咁但系而家你见到 Donald Trump 啦，佢对于非法移民嘅态度系一刀切嘅，佢话之嚟，甚至佢将嗰啲非法移民形容系精神病人、罪犯咁样，咁而漠视咗，甚至唔理咧。佢背后有冇其他嘅情有可原嘅原因？咁呢啲喺 Donald Trump 眼中，当然会觉得美国之音或者系自由亚洲电台，你哋嘅立场系同我不同。咁而甚至可能喺大选嘅前后期间咧，你系间接为民主党呢个边防嘅政策咧系保驾护航添。咁所以咧，点解而家叫做要算账呢，又或者是指他们反侵啊、反美国价值呢，我想同这方面的报道呢都会有一些关系。咁当然啦，去到一些其他方面，去到奥巴马时代啊，对于中国的一些他们啊，当初认为美化了他们当时的中国啊，或者是一些对于中美关系友好的报道啊，这些可能都是他心里面的罪名。咁所以呢，而家呢一次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事件嚟嘅。当然里边我唔可以即系同意你话全部都系被中共渗透啦。咁但系其实大家都心知道，喺西方社会，无论系大学、教育机构、传媒，甚至去到好多嘅NGO 组织，其实都有呢啲影子，亦都有好多嘅中国人系喺里边。咁究竟佢哋同翻去中国大陆？同官方的关系啊，甚至亲戚朋友的联系啊，呢啲咧，咁当然是千丝万缕。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呢场风暴咧系有伤及无辜嘅，甚至里边咧可能又真系有一啲咧系真心为自由世界广播或者系报道嘅记者啦，或者系主持啦，系受到波及，就未必话真系全部咧都系即系共谍啊，或者系反侵嘅。咁但係呢冇辦法啦，而家喺 Donald Trump 咁嘅呢个性格之下呢，就地图炮式呢就一刀切啦。 美国嘅教育界、广播界、新闻界长期嚟讲都系视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为主流。呢、這个 liberals 呢就唔系左交，而系呢系比较呢系注重于民主、人权、宽容嘅左翼。咁呢个呢 VOA里面嘅呢个监制又好，广播啊，记者又好，呢、這个呢绝不例外。所以你头先话以中美洲大量啊走入嚟偷渡嘅中国人啊呢个为例。如果你系 liberal 自由主义者，就倾向于系呢同情呢啲呢经过边境入面有可能嘅唔知几多嘅异见者，包括以前啲盲人陈光诚啊诸如此类，都系喺奥巴马希拉里嘅时候呢是重点是救人的。但是这类人呢是如果譬如说高耀杰医生啊陈光诚啊这些或者是叫李志衰啊这些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些在现在 Donald Trump 这只眼中呢，他就不会呢是视为优先拯救的对象。尤其是现在他找了个边境沙皇开口埋口，他说来自拉丁美洲步行越境入来的中国人有好多是解放军着咗便衣走入嚟嘅。嗱，所以呢个呢你就係睇到半杯水定係半隻杯嘅问题。观点与角度。喺呢啲成千上万涌入嚟偷渡入嚟嘅中国人里面，有几多係嗰啲无业游民嗰啲民工，有几多係异见分子，有几多呢係嗰啲军方呢係化妆或者叫做乔装走入嚟破坏嘅人。从来冇资料。我冇，或者美国有关部门有，又或者有啲人明明呢唔系受到迫害，佢系为经济理由入到嚟，系啲平民，于是呢就话自己呢系同性恋啊，又或者自己系嗰啲大陆嗰啲大妈，又话喺大陆系俾人家暴啊，呢啲你讲一轮大话吹一轮水，就好容易呢喺加州啊呢啲咁嘅移民局啊嗰啲部门呢系会得到听信，佢哋信啊，然后好容易咧就喺嗰度咧就攞到嗰个居留。嗱，呢个系一个趋势嚟嘅。咁所以咧，你个美国之音又好，自由亚洲电台又好，喺以呢啲咁嘅事件为例，系一定趋向同情中国嘅人权同埋民主嗰方面。之但系 Donald Trump 而家佢个大方针就系要横扫呢啲非法入境嘅匪帮同埋佢所声称嘅恐怖分子。嗱，最近啦，系嘛？就拉咗一大批啊，喺加州截获嘅呢啲咧叫做帮会啊， 然后咧就递介咗佢去萨尔瓦多首都出边嘅一个非常之恐怖嘅监狱啊！嗰度咧系困咗40,000人啊，系一个监仓里边咧系几百人啊，好似以前嘅犹太集中营里边嗰啲系不锈钢嘅碌架床啊，两个厕所同埋咧系两个水池啊。嗱，呢个咧最近咧系用武力啊，系用飞机啊，就咧啊。仓促咧就离开呢个美国咧，送佢嘅萨尔瓦多。而美国嘅联邦法庭咧，啊嗰啲有啲法官啊，地方嘅法官咧，就话要咧，制止呢架飞机。但系 Donald Trump 同佢斗快，话啊，而家太迟啦，个飞机已经去咗国际领空啦。啊，我而家咧就做咗先啦。嗱，所以佢而家咧个首要个 priority 系喺打击非法移民里边嗰啲咧恐怖分子同埋匪帮嗰度。所以咧，杀错良民就必定有。而啊，自由亚洲电台啊，正如呢啲 CNN 啊，或者英国嘅卫报啊，美国嘅美国之音啊，嗰啲工作人员咧，系倾向于同情人权分子。嗱，所以呢个分歧咧，Donald Trump 就唔同你拗。我而家唔理咁多，我而家全部咧系整肃先，就将呢啲咧比较左倾同埋 liberals 咧，佢就尽量清洗。之但系咧，你请嚟请去喺美国嚟讲，都系以左倾同埋咧人权宽容嘅人咧系为主流嘅。你请唔到一啲极右嘅记者同埋评论人咧系好少嘅。嗱，咁所以下一步系点咧？我谂相信就系归去于呢个美国国务院，可能系重新咧系改组，又或者重新聘用、重新制定广播方针。所以咧，系间铺头咧系落闸装修。就唔系执笠，系咪？就呢啲咧，就同香港啲酒家同埋啲铺头啊，你睇到嗰啲咧就相似。你以为佢执笠，其实唔系。但系呢个咧就需时，可能咧就要遣散一批，或者咧迟啲叫 re-employ，即系再度雇佣都唔定。啊，之但系咧呢、这个咧就系美国内战嘅一啲延续，就咧系累及到呢啲系对外广播，系咪？咁咧就。对于呢啲外国啊嘅讲，喺世界上嚟讲，啲铁幕啊、极权啊喺里边咧，嗰啲人咧就当然系俾系一个大嘅损失啦，系嘛？之但系咧，而家个网络世界咁发达，已经唔系话80年代，而家嘅人系咪净系依赖要听美国之音同埋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先知道真相咧？而家仲有好多不同嘅。阅读嘅源泉啊，KOL 啊，又或者其他嘅新闻媒体啊，可供选择嘅，咁咧可以讲话，就算呢两三间系暂停营业咧，我不认为系一个重大嘅损失。对于一啲咧系一习惯用大脑思考嘅人，系咪啊？你唔可以话啊，就咧。呢、这个咧系将个广播个空间咧送晒俾中国，OK？你中国嗰啲 China Daily 咧，你去美国睇咧一大沓一大沓咧，系都系通街牌，但系冇人攞嘅，系冇人睇嘅，系嘛？呢啲咧个大外宣咧系俾人攞嚟咧倾钱嘅，大陆嗰啲有关部门啊，系自己咧系有水领，所以咧呢、这个就系、是、我睇翻你自己咯，系嘛？就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里边，亦都有一啲咧系雇佣咗香港呢几年嘅雇员，咁啊希望佢哋喺呢度啊揾律师又好吓，揾工会又好，系可以有一个咧妥善嘅工作安排啦吓。咁啊，但系咧呢、这个意识形态呢、这个极左啊，同埋 Donald Trump 咧系心痛互绝嘅潮流嗱，所以咧一刀片落去，有冇杀错良民咧？相信系有，但系咧，我亦都相信美国个制度最终咧系可会自我调整、自我更新，同埋会自我改善。啊，就唔好咧，对于 Donald Trump 某啲嘅政策嘅细节嗰种失误咧，就以为系世界末日，系咪啊？ 系咁啊！我哋唯有当系一种震荡疗法啦。无论佢对美国国内啦，或者而家美国同欧盟啊，同埋加拿大、美洲其他国家嘅关系咧，都一模一样啊。如果你睇翻呢方面咧，你就觉得其实咧，佢 cut 呢啲自由亚洲电台同埋美国之音嘅 budget 咧，只不过真系小菜一碟。